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62集，兰州。沈泽川未正，齐太傅站起身踱了两步，望着院中雪，忽然长叹一声： 你杀了几雷？ 沈泽川停下擦拭。齐太傅难得深沉： 兰州，我们受困于此，凭恨而存，却不能叫恨所杀。5年前你做不出这样的狠绝的事，5年后你已经独当一面，做得干脆利落。我受你施术，却不要你被恨操控。杀生难成人，坠得太深会回不了头。心魔不出，你便永远困在梦魇之下。积雷该死，一刀了结也是死。想想端州的日子，我不愿你走一条冷心冷情的路。你说萧迟也生在萧继明后面太可惜，我要与你说的恰恰相反。你试想一下，如若今日己木是离北世子，他把你留在去都，除了无可奈何，难道就没有别的了吗？宝剑锋从磨砺处，萧迟也就是剑，他自己尚且没察觉，兄长多年给予他厚望，李北从未吝啬属于他的夸奖。他如果是废子，溺爱他才是让他痛快的选择。可是萧继明不仅带他出征，还放手叫他带兵。既然已经退无可退，交出弟弟真的只是为了让他痛苦吗？5年前萧迟也在李北不懂得收敛，如今他已经学会克制骄纵，口传身教的一切都可能会浮于表面，唯独从痛苦中自己领悟到的才是绝招。萧继明是个好哥哥，萧迟也最不可惜的便是生在了萧继明的后面。兰州，这本该你最明白的情谊，如今却成了你最不明白的情谊。 齐太傅停顿许久，有些沉郁，他再次看向沈泽川，跪下身，用干枯的手掌缓缓拍了拍沈泽川的发顶。 先生授你以诗书，许你表字为兰州，兰生玉阶淡人知，周渡苦海屈无涯，胸襟纳百川，眼界拓万泽。你是好孩子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恨难却，心却不能变。兰州，兰州啊，不是还有师父和先生吗？怎的要把自己逼到那个境地？这5年里的不痛快，说一说也好。 沈泽川怔怔地望着齐太傅。 25年前，太子殿下离去，我日日都在盼，夜夜都在怨，我恨不能身替那一剑，恨不能手刃仇敌。我熬在怨恨里，成了这个模样。我做了你的先生，我要你为我杀宿仇，却不能要你变作忘记自己是谁的刀。你是个人啊，兰州，不要忘记端州无拘束的日子。己木虽死，却不是因着你而死，是天如此，命难回。你从茶室天坑里出来，不是负罪而生，是他的生，是那4万军士的生， 杀孩子，纪刚那样小心谨慎，怎么还是让你误了自己，怨错了人？ 齐太傅略微哽咽，沈子川闭上眼，他听见纪墨的呼唤，又想起了萧迟野的味道，他在这一刻终于明白，他迷恋着那味道是为什么。那是烈日的爽朗，是能让他逃离茶室天坑的光，哪怕须臾也好，忘记血潮与剑雨，忘记寒冷和尸体。端州的日子他已经想不起来了，太远了，远得像是上辈子的记忆，他甚至已经无法记起极目欢笑时的脸。他坠入了梦魇，无时无刻不再折磨自己。极目死了，怎么那一日死的人不是他呢？师父没有责怪，就是最大的责怪，挣不脱的是一辈子的负罪感。他没有办法对齐太傅坦言，他日复一日终于杀掉了自己。萧迟也是另一头的倒影，有着他没有的一切。他观察着萧迟也，试图笨拙地模仿，让自己像个人。他无法对任何人说，住在这具身体里的沈泽川是个面目狰狞的杀手。他已经站在了深渊的边缘。沈泽川在齐太傅的手掌下垂眸，像是个聆听教诲的孩童，他虔诚地听话，却在这个刹那间觉察自己已经无法流泪。他喉间微动，最终宽慰道： 先生说的是。 三日后，锦衣卫调令下达，调派原本八大营的指挥佥事韩城为锦衣卫指挥使，把锦衣卫十二所人员重调。沈泽川从训相所到了栾舆司，葛青青有百户，升迁为所镇府。沈泽川的新腰牌上有随驾二字，栾舆司是个顶好的去处，挨着皇帝，最容易得圣上亲眼。萧迟也由原本的禁军总督兼任八大营都指挥，落实了去都巡防的大权。他自打内业后赢了左千秋，一直住在封山教场，直到沈泽川离开禁军宅院，两个人也没有再碰面。陈阳侍奉在侧，对萧迟也低声说： 主子，原本安排的是驯马司，谁知调令下来了，竟成了栾舆司。 萧迟也解着一只九连环，手上动作一慢。 那人家就不稀罕， 可他去了御前，不是更容易招致杀身之祸？海阁老当初可是力劝先帝杀了他的人。 萧迟也扔了九连环， 刀口上讨债，他的心就不在奉公守法上。季雷死了，韩城是八大营补差来的，锦衣卫如今就是无主之地，他这会儿上去，你觉得他想干什么？ 陈阳沉思片刻。 他若成了， 便有了爪牙。 萧迟也看向教场，陈阳没有贸然说话。少请，萧迟也说： 锦衣卫是几家人的天下，他有几纲作盾，再拿旧情为刃，想上去简直易如反掌。我们虽然插不进人手，却能遏制住他的契机。升官发财总要有个由头，御前不出乱子，他就只能被压着动不了。禁军既然有了巡防重任，何必再劳驾锦衣卫？ 属下明白了。 萧迟也喝了一口水，又沉吟片刻。 挑个隐蔽的地方摆桌席，我与他架要打，饭也要请。 他抿紧了被咬过的地方。 到底算是同门师兄弟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